Part 2. Choos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. 一 A 在 B 菜二 A 晚 B 远三 A 坐 B 醉四 A 签 B 钱五 A 买 B 美六 A 多 B 都七 A 那里 B 哪里八 A 旁边 B 方便九 A 几个 B 七个十 A 山上 B 商店